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请佩芬来跟我们聊聊脱衣舞的话题。好像我们这三个就只有你看过哎。 啊， 你快点从实招来。 没有，其实真的脱衣舞这事情真的是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只印象有一次我老爸带我去跟他的一个客户谈生意，就去了一个就黑黑的地方，是一个大概是歌厅那样的地方。 在哪里啊？台南。 台北。对，然后在歌厅的地方，然后我只印象反正就很小，然后大家就是点的汽水，就我在那边就反正就在玩了干嘛，突然间舞台上的姐姐突然就本来就摇啊摇，突然间就把薄纱给退去，哇，然后就整个光溜溜的，吓一跳，然后我爸还惊吓一跳，然后把我带走了。 然后他们看完了、就是、把你拉出去是吧？ 对，把我拉出去，他们回去再看。所以我印象就是这个脱衣舞了。对， 哎呀，你说现在佩芬是很难得才看见这么一次，一辈子也就看了次到目前为止，咱们都还没看过呢。 其实可以的，澳门有的，赌场里有合法的脱衣舞。 哦，是吗？ 对，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掏钱买票去看。反正我是没看过。 看这是合法的，但现在呢，大陆也有几个地方跳脱衣舞，但现在跳着跳着，文化部就发文件了，说要通报批评，而且呢是要。这个文化监管部门要严厉的执法，它主要是场合太不对了。它在一个丧礼， 对，有两起， 太奇怪， 对， 一个呢是2月15号在河北邯郸，那一个呢是在江苏的沭阳。这个字我上次还念错了，是念沭阳，不是牧羊。 嗯， 沭阳是2月27号，也是叫做所谓的淫秽表演案。他们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截图都流出来了嘛。嗯，有些实在是太挑逗了， 对， 你就别说男生的女孩子看到哦都有点傻眼。对啊，都脸红心跳。据说那现场围观的人是什么？主要是老人和小孩。 对，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嘛，剩下的也都是老人和小孩。但这个还是跟地方的丧葬习俗有关系，因为很多地方他们讲究丧礼要热闹嘛。但是你现在如果不推出一些什么花样百出的手段，很难把人吸引过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以前的那种地方戏啊，后来变成放电影啊，再后来可能是音乐演出啊，现在都已经不足以吸引人了。 嗯， 所以而且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你们家办了，我们家在办，不用这个也不合适，所以现在也有一个攀比的风气。 比什么不好？比这个？ 比这 个？ 对，老实讲，我真的可能我自己太孤陋寡闻了。 嗯， 我还真是这个事件爆出来，我才知道啊，原来大陆也有，我还以为这是台湾的特色。 哦，台湾是一直有。是吧？ 是一直有，而且小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你们最近就是在准备这个东西，你们看了很多材料，感觉好像一副，就像我们上次在办公室随便聊一聊，好像大家都觉得台湾就好像丧葬就是多么多的脱衣舞啊，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真的不是，我觉得刚刚春雨讲到，其实有些时候你说，特别是农村的地方，它就是热闹吸引人，所以以前大概是这样子。可是现在你说台湾还是不是？其实可能南部还有，但是说真的，脱衣舞是违法的，而且刚春也点到，来看的是最多什么老人、小孩。 嗯， 老人至少还是个成人，但小孩不是嘛？ 对，啊， 对，你到电影院虽然好歹也有分级，你就在大马路上看，对，所以其实这是被禁的，所以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少的，除非说真的有一些，真的少数很少数了，但已经其实也不是这么多了。 哎，我看早两年，就是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类学家叫马克·莫斯科维茨，还专门在台湾拍了一个纪录片，叫《为逝者跳舞：台湾的葬礼脱衣舞娘》。他呢就介绍非常详细，说台湾的这个脱衣舞一般有几个步骤。首先呢，就是先姑娘们穿着那个短裙和上衣在跳，跳着跳着吧，第二步就是换成比基尼，最后呢就是全裸表演。因为他当时很想拍，我任何一个人都很想看，我是觉得人性嘛，是吧？但是呢，不让，就是禁止，法律是禁止的，所以呢，这些欧美人在他们看来，他为什么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他就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葬礼不就是应该庄严肃穆的吗？一身黑衣，你都就一般都是做古典乐，对不对？我记得像电影里面有什么大提琴啊之类的，你要不然你就没有音乐，就是弄个花啊布置现场，是吧？非常的肃穆。但是在华人地区，在咱们台湾，在咱们大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丧礼，你发现主人死人 这个死者他是最不重要的一个配角， 嗯， 所以就非常非常奇怪。 但是中国有传统的喜丧的习俗，就是当老人可能过了一定的年纪，而且又是几世同堂，人丁兴旺以后， 嗯， 再者就是老人必须是自然死亡，可能是无疾而终，就是睡着睡着就睡过去了，那就一定要， 所以就应该请推舞娘来热闹热闹， 就一定要办喜丧，然后是庆祝的。但是这个喜丧嘛，在以前真的就是地方戏最多， 嗯， 然后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下我们当地，就是因为我是山东的嘛，当地博物馆的民俗所的所长，他说在我们那儿可能汉族，尤其是其实现在都普遍现象，汉族的这种传统的习俗保存的都已经很少了，然后但少数民族保存的还很完整，但汉族办喜丧最多最多我们那儿还是地方戏，因为山东可能是比较传统的， 嗯， 但可能很多地方这个传统的习俗已经没有了，在跟现在的这个社会风气在一接触，然后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跳脱衣舞这么一种畸形的喜丧现象。 我觉得这是在丧葬这一领域里的杀马特现象。你觉不觉得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般是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你的旧的规则在打破，但是新的规则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很多混乱的， 嗯， 你完全就不可想象的，在一些成熟的一些，你像欧美人士他们看来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但是你又想吧，他们就觉得其实还折射很多的这个问题，包括乡村的他这种所谓的阶级的结构，像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你说我们30岁左右的人如果突然之间遇到我们的长辈去世那怎么办，他你如果一定是在老家的话，他一定是按照这个老家的习俗，可是我们不懂呀是吧，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路祭呀，要穿什么呀，要一步一步第一天安排什么第几天安排什么，那只能听所谓的那些家族里面年长的所谓的乡村里面的长老的，但是那些长老呢，我是觉得他们也不见得都通那些礼仪，但是他们就说你们也再怎么懂也没有我懂，所以就得听他们的，但是听着听着吧，就有可能现在的这种长老他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只能落在一些年轻人的手里，这种丧事的这个操办权，所以他们所谓的是掌握一种话语权，但好你不知道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是什么，他可能又一方面觉得我好面子我要热闹，但是又觉得这个我好像又不懂得传统那一套，他就会乱来，然后他就会找那种奇奇怪怪的，我们那儿倒没脱衣舞，但是会出现什么吗，广场舞。真的广场舞在丧礼上面就是那个还有腰鼓队，就凡是什么热闹都什么来了，但是你觉得哈这跟丧礼到底有个毛关系，那都来了， 哎，但是还别说他们有解释说为什么一定要请脱衣舞，或者说弄得热闹一点，第一是老人希望临死了之后可能希望热闹一点，表示这儿人丁兴旺，第二个就是说这些鬼魂啊，当然我是无神论者，凡素是学过神学的，所以你可能更清楚， 扯我干嘛，你说你自己的就完了呗。 然后就说我看到就是那个纪录片里他给的解释，然后他说这些鬼魂他可能喜欢热闹，然后如果新的鬼魂进那个升天，旧的鬼魂会欺负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吸引这些旧的鬼魂来看，给新鬼魂赶紧升天安置好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来派来抓这个旧新鬼魂的黑白无常，他们也喜欢热闹，所以你给他看点这种艳舞，他可能就给你打点好关系了，然后你平常烧点钱什么都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现在也有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嘛。 其实春雨刚刚讲的重点，我看一些资料，其实很多时候请脱衣舞未必真的是给人看的，就是来安抚游魂的，对，所以就很多时候可能我觉得也是敬鬼神的一种心理，所以就会觉得至少跳一跳反正总比没跳好吧，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刚凡就点到一个，就是因为很多你会委托那些什么殡葬公司帮你搞这样的一个东西吗，因为你实在不可能自己所有的环节你都去自己弄，所以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套装的一个 package 来的，所以你可能会弄，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跟他说不好意思那我不要脱衣舞，或者我不要有女就是穿得很清凉的女孩子在那边唱歌，他可能就会整套给你，其实就像刚刚讲到说他台湾很多的他其实不叫那么近叫脱衣舞，他应该是说其实像很多商里的车队里面他会有一台装得很漂亮的电子花车，有一台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上面就可能会有女孩子，或是不一定有女孩子，或者是刚刚凡叔就是有各种他可能进阶先穿着什么然后再什么，可是大部分呢我觉得一般可能在台北还见得到，就是可能有一台电子花车上面会有个穿得稍微比较清凉的一个女孩子在唱歌，这个是现在一般的，那可能到南部才会有一些的那些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就是脱衣舞这样的情况，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你在台湾很多的交通意外都是因为 为有这样的东西引起的。 就是看脱衣舞看的都不注意路况， 就是不一定是脱衣舞，但是你就看那个漂亮花车，有一个穿着薄纱里面就若隐若现的女孩子在那边唱歌，就是人吧，就算我自己我都会觉得停下来看一下，因为你会觉得很可爱， 对， 好笑， 很可爱， 而且通常这些女孩都非常年轻哦，嗯，对，然后也 身材很好， 身材都比我好了10倍那种的，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奇，所以其实现在不管是说是什么道德上面层面也讲，就可能为了交通安全来讲，其实现在其实真的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东西， 对，但是香港就没有，这东西只有大陆和台湾有，这是不是？ 我觉得香港是没地方搞这些，你首先你得自己家里得有个灵堂吧，是吧？嗯、你得有几条大马路是可以让你通这些花车吧？香港交通这么繁忙，你也没有途人，我觉得这个跟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社会。不能说是阶层，就是结构，或者你说在农村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都熟，他们都会聊，比如说我爷爷和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听他们经常聊说那个谁谁谁去世了，都是他们的老伙伴了，而他们家的葬礼是怎么怎么弄的，就他们会议论这些，很在乎这些人家的排场，人家来了就是孙子什么有没有回来呀，然后他们最后那个丧礼办几天，请了什么人来操办呀，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他就特别在乎，他就也很在自己在乎，也在乎别人是怎么议论的，所以他吧他就形成一个气场，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因为都是熟人社会， 对， 所以他就会导致有这么一种互相，也不能说是攀比，至少说我不想跟别人太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都这么办，我就有一点像那个从众的这么一个心理了。但是你说在城市里面，特别是在香港，很多人是陌生人，我演给谁看啊，也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会议论，是吧？我就干脆为我自己省事儿，怎么简单怎么来，但是他们也会有基本的礼节。反正以前我老板，我还干过一件就觉得特别奇怪的事儿。以前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当跟他特别不熟，但他的家里人去世了，居然让我跟另外一个小姑娘刚刚去不久，他说你俩能不能帮我做那个接待，他那个丧礼现场的接待。你看这说明什么？他不在乎的，他不会说你一定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才有这个资格，就是说他们对这种仪式是不在乎，你只要，但他们也会去作揖啊，去献花圈啊，这些传统最基本的礼数香港还是有，但不会有什么花车巡游。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时候是在中国现在缺失一种宗教上的信仰，因为我经历过很多葬礼 信祖先啊， 对，但是这个祖先崇拜它还不是一种宗教，它只是一种崇拜，是原始的崇拜。但是我记得我在柬埔寨在英国都经历过葬礼，就是在英国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肃穆的，有一辆马车去把你的棺椁拉出来，然后马车全都是黑马，然后那个马车也是黑色的，特别的 庄重， 对，然后所有的人都是穿着黑衣服，然后包括到了教堂，然后有人给你念这种悼词等等的，然后大家上去献这个花。在柬埔寨正好他们是佛教国家嘛，然后那个葬礼也是很庄重的，虽然就是可能颜色上是比较鲜艳的，就是因为有僧人，他们是穿着那个黄色的僧袍，大家也没有穿着白色的衣服，但是你就感觉就是虽然那个场景非常简陋，就是一个竹棚里，但是你就会感觉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干净纯洁的，就不会想到任何喧嚣和热闹的东西，就想的是很纯净的啊，死者可能往生了，我们也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过得好，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想法。但是你看在国内可能这个东西就掺杂了，哎，我要讲这个排场，然后我要热闹，我要跟别人比，可能老人生前的心愿也是我希望死了之后这个葬礼一定要热热闹闹，一定可能是全村最好的，这样我才有面子，然后我在天上也高，我看着也开心。然后我记得好像其实和大兵还出过一个相声，就讲说这个他们办那个喜丧，最后那老人呢被直接给震起来了，然后开始唱歌说其实我也不想走，什么是离歌嘛，想留不能留才唱离歌，就是因为现场太热闹了，什么脱衣舞娘啊，什么小姐啊，全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民俗。包括我们古人常说嘛，棺材本棺材本嘛，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真的经济条件很差的，一个人的这个葬礼可能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可能很多人过了40岁就开始先弄棺材，然后再准备衣服，再准备各种丧礼上需要用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很畸形的这个条件，就是大家物质好了，但是可能在之前没有尽到孝道，到了最后 老人去世了，一定要把丧礼办得风风光光的，才算自己尽了孝。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是吧？这个死者是最不重要的。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刚才听佩芬简单的跟我们说了说台湾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更加好奇的是，听上去台湾它的这种产业它是很完善的，我很成熟的，我甚至觉得它甚至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这个运作。那我们在12:30左右会有一个嘉宾哈、啊，跟他来聊一聊这个、台湾的这个丧葬业它到底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情况，那跟大陆比一比有什么很新奇的地方。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有人就说呢，现在这种奇奇怪怪的发生在大陆的新闻哈，尤其是这个丧礼的主题的新闻，你会从中感觉到这种农村人农民的这种生死观的变化。 嗯， 反正我是还专门找了一位研究生死观的一位学者，他呢是广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胡一安。那他也是很关心现在的这样一种新闻，他就说啊，你会发现农村跟城市不是说越来越趋同了、啊、而是说他们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我们来听听看胡教授是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的。 农村跟城市它刚好是相反的，城市的运营的这个生死观呢，应该说它是越来越走向现代化的现代的理念，这是一个趋向。农村呢，它恰恰是越来越走向这个传统，这是一个方面。 嗯， 但是个传统呢，它又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传统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优良的东西，它恰恰是传统中一些那个比较糟粕的东西呢，在现在成长繁起。 嗯，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哭丧啊，包括那个随葬品那个名器啊，丧礼啊，它强调的是一种哀死的哀伤的一种氛围。那怎么哀死哀伤呢、啊、它是发自这个内心的，是这个死者亲属他的亲人包括邻居这些人呢，他共同参与在这个葬礼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悲戚的一种心情，一种情绪体验。他这个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死者的一种尊敬。但是现在的什么呢，现在他请人哭丧，专门有农村很多地方有专门的哭丧的这个职业人员的，他还请专业的那个音乐班子，有这个有乐器鼓手，中间他掺杂了一些的彼此之间这个讲排场的这些因素，他不是发自内心。如果说你发自内心，你这个整个过程中应该说啊，完全按照那些过去的这个葬礼的一些那个基本的一些程序啊来操办是可以的，对不对啊？他完全是做表面的一种这个工作，不是表达内在的一种这个情感的东西，然后来完成这个葬礼。 好，那胡教授也是哈不太看得惯现在农村的这样一种变化，他也是认为其实并不是出自真心的对于死者的一种尊重，而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生者的这样一种这面子的考虑。城市他说越来越简单，但是农村你可能会反倒是搞的这种所谓的传统，但其实不是真正的传统，他说是把那种传统的糟粕的东西在发扬。 我就完全也不能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现在搞就是搞脱衣舞，或者是搞得特大，是好像完全不是主角。就像我当年我奶奶，我记得我奶奶死的时候，我才国小四年级、 嗯， 那时候其实我奶奶丧礼办的超大的， 多大？ 对，到是我们那时候住新竹嘛，因为我奶奶 当时在新竹他是开旅馆的，所以他们几个这种旅馆工会其实是就是人脉是很广的。 嗯， 我记得那时候葬礼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殡仪馆办，因为其实没有办法放家里，办殡仪馆办还租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厅，然后那光是那种葬礼就好多好多人来公祭，就是很多很多人来，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花车队是真的非常非常长的。 嗯， 然后我记得我爸还特别给我奶奶选了一个最棒，就是那种花是不是那种普通的简陋，就是那真的是鲜花弄的车，然后我们在新竹市区绕了一大圈，还特别绕回家门口。 嗯， 然后再特别像 说的跟李光耀似 的，真的我觉得虽然不能比到那种，可是真的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嗯，从殡仪馆然后一路过，然后到那里再到那个火葬场，就是到土葬的地方，其实就整个大半个新竹市都绕了。然后在那个经过那个我们家旅馆那个地方，因为是一个旅馆街，旁边那些就是隔壁一些邻居啊，住旅馆，他们都站在路边，真的就送我奶奶一程。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搞很大。你说，其实为了自己，其实也不是因为我爸也是干这一行的，只是因为我奶奶的人脉跟我奶奶就是他的那些朋友，所以他才需要办的那么大。所以有些时候也是因为这个死者他真的本身可能也许他的人脉会干嘛， 对 也未必完全是忽略死者。 对就是像死者的亲朋好友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对， 我记得我也是这个印象深刻的，我外婆的这个葬礼上，他倒不是说你前面弄的排场有多大，我们家算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我就听到有两种议论。一种议论什么吧，你看他们家的那个花圈哇排这么多，哎呀说明他们家儿子很厉害，就是说我舅舅很厉害之类的。然后再一个呢，就他们号称是要那种让文化人来操办，就家里有一些的这种长老，其实也没有那么亲，但是呢就也算是亲戚，他说让他来操办呢，他就有创意嘛，就现在也拼各种的创意，你希望让别人看起来你们家是比较特别的。 嗯， 他说我们就最后出殡的时候也所谓的花车，但是他的那个花车吧就不是像台湾是真的是搞鲜花，还有我们就弄个那个牌匾。然后弄牌匾我当时不知道，就他弄完之后我才听说这么回事。他怎么弄吧，他说你让你的那个女婿给5000块钱，我他不是5000块钱去买什么东西，他是5000块钱人民币，就一张一张的叠成你那个牌匾上他想要拼出来的字。 嗯， 然后这么出殡，他觉得非常的风光。我说你这不是让我外婆觉得满身铜臭味吗？他算是就觉得他们是非常有排场。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最好的不通通不是排场，是我外婆从前老邻居，就自己都70-80岁了，我外婆去世也80多嘛，他就从我们家出殡的时候到最后他的入葬的就上山的那条路起码得走1个小时，他70-80岁自己行动都不是非常方便，他一路送到山上，这个是最感人的。嗯， 哎，我觉得葬礼我经历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好像每次经历感悟都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经历葬礼是在我奶奶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懂事儿。 嗯， 后来第二次是在我姥姥，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一些事情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葬礼还是纯洁的就是对死者的一种追忆会比较好。 嗯， 不要掺杂太多的东西。 好，这个我们都讲，其实每个人也可以说有很个人化的一些记忆。那也看得出来佩芬台湾人，我们两个内地人，他有很多习俗方面的确实是不同。那我们接下来就马上来连线在台湾非常非常懂台湾的一些传统习俗的一位律师啊，他在台湾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济公律师，我们来连线张庭真律师。张律师你好。 哎，你好主任，你好大家好观众好， 谢谢您跟我们现场连线。那刚才我们也在棚里面聊到说这个台湾的丧礼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安排，比如说会有花车呀，比如说会有孝女白琴啊。其实孝女白琴就是哭丧的队伍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它是一个台湾传统民俗一个文化的展现啊。 嗯， 用因为它主要是要带动女眷的这个哀思，对于死者哈，这长辈的这种孝思，那找一个会哭而且有节奏感的女孩子，那带动那个气氛，所以是由一个孝女白叫做孝女白琴。 嗯嗯，我想知道这个在台湾是不是特别常见，是不是家家都会请这种，还是说一般在农村地区才会有？ 是早在农村多，那乡下也多，大概东南部桃竹苗地区都有这样的习俗。可是目前是因为台湾的这个佛教的普及化之后呢，慢慢的就说本来道教单纯的道教仪式或者民俗成分比较多的部分，有慢慢走向佛教的清净庄严的模式，那孝女白琴的部分就慢慢减少了，大概减少有大概只剩下三成 三四成左右， 哦， 减少很多。 嗯， 哎，对， 一般请 就是慢慢没落， 嗯，慢慢的没落。一般请一对少女白琴，他是按一支队伍一支队伍请，还是单个单个请？他的那个行情怎么样？ 一般少女白琴，如果看看那个在商家的经济能力，或者来帮忙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出资，大半都是女眷或需要人会出钱来聘请这个少女白琴到这个家祭的时候来带动女眷来哭泣。哎，那有些就是因为他一般都是一个人，但是如果说现在目前演变的形式是多人的队伍，他从开始从外面哭进来，那甚至在告别式上带动女眷哭完，那有点像歌仔戏的方式，他有一些口白，就讲出对这个死者这个长辈的这个哀思跟追怀，然后带动大家的哭泣来进入这个孝道了。那还是要送到坟地去，到火葬场或到坟地去，那这样费用就比较高。但原则上一个人的话，大概要7000块台币。那如果队伍多了，大概到2万块左右的这个费用。哎，还有一部花车，就是花车人在上面就跟着这样哭，送葬队伍里面夹在里面哭，带着一个棺木走这样。 那像这种，我们今天主要是聊到所谓脱衣舞的那个新闻哈，在大陆现在 是 出现了， 哦， 是。那这个在台湾是不是在某一些地方也挺普遍的？ 没有，早期的时候，台湾那时候经济，就是说台湾人讲说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就是说大家经济繁荣了，经济实力好了，所以就要想办法来各种争奇斗艳的方式来对于一个丧礼要弄得风风光光，然后很热闹。好，但有哀思的部分，但也有热闹的部分。他希望有很多人来参与，觉得就是说一种也带动一个，就是说人多就代表一种尊荣，还有一种他的交友广阔，种种一切啦。那这个历史呢，台湾慢慢已经走离开了这个部分，走到比较活教化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说，以前的那个脱衣舞还是真的也泼到三点全露，或者甚至是若隐若现。但是后来呢，这部分因为确定是不只是违反那个当时的违警罚法或者刑事法律，哦，那所以后来这部分就洋气了，顶多就是有一些穿了比较清凉的衣服的女孩子来跳这个所谓跳这个艳舞啦，就不是脱衣舞了。 嗯嗯，我想知道您的个人的看法哈，就是您觉得，这种慢慢的消失，它是不是一种好事？是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在台湾发生的情况就是也不是很多，但是是什么？就是一个是我理解，就是说大概是高寿的人，年纪大的人，好，那觉得那叫喜丧嘛，是带着喜的丧事，80岁以上或者五代子孙五代同堂的人，那比较喜事。那通常有曾经发生过例子，都是会跳到全裸那种情况，一者是因为呢这个死者或这个长辈呢，他生前喜好迟到，那子孙未尽孝思，让他含笑九泉，所以才用这样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去让他觉得快乐跟这个进这个孝道。但是呢，基本上在台湾的民俗的演化里面，因为还是讲儒家的传统伦理嘛，就基本上是认为都基本上是不宜的，不是好的一个行为。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家里是各种行业八大行业啊，做一些比较偏门的生意，他们就不忌讳这个会做这个。那以传统的家庭基本上不会做这样的，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哀思或孝道了。目前是台湾社会已经确定这个。那没想到大陆的农村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经济繁荣之下，有些人的想法是会走到偏差方向上，就是走到用这样方式来表示。那但是这对于人情世道世故来讲是不好的，所以台湾已经改变了这部分，基本上变得非常少，而且它是违法的、违警的。 哎，这个张律师，我觉得您的身份也非常也特别哈，在台湾应该也是这个很独一无二的了，叫技工律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在台湾一种很普遍的职业，原来不是，因为您个人是信技工是吧？ 哎，对对，技工师傅是我的老师，就是以前的林女士嘛，就是宋朝末年北宋末南宋初的那个李修元，技工师傅的本尊。那他们就是因为仙佛他会在各个世界各地方应化去辅助缅甸人嘛。那我是20年前因为一个车祸差点撞断两条腿，但是地宫师傅帮我度化了，让我能够在空中停留大概1-2秒钟，所以就没有把腿撞断。所以我是被师傅度化之后，就说因为我的职业是律师，可是我呢就是希望在世间帮忙一些死者的深冤啊，还要去化解一些劫难这样，所以就叫地宫律师。这是联合报的一个报道，他把我说脱下法袍换地宫的道袍，所以叫地宫律师，有别的意思啦。 哎，所以这个我们做从香港和大陆哈、啊，我们主要是这个在总部在香港。如果我们把他的视角拉回大陆的话，会觉得像您的这种身份在大陆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在媒体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对您这种双重身份，您白天是法律界的专业人士，那在下庭之后您可以又说是民界的专业人士，那像这种 就是邻居像像人间，除了我们看到人间的这个所谓阳律之外，像这个地府有所谓阴律嘛，那天界有天律，那所以现在人心就是不古，然后很多星座颠倒错乱，导致很多怨啊恨啊，不管家庭不管社会，那这种不好的力量会冲上天际，让这个天道的运行的轨道会偏差，这个需要去对这些无形界的去做安顿跟慰抚，所以呢，我们就在做这些工作。所以我手上有好几个在台湾发生的无头的命案或冤案没有办法破案，可是我感应之后呢，我就是追踪，那让警方他们愿意去侦办，那有些也真的破案了。哎，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能够奉献的另外一个领域啊。 嗯，但是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会冲突啊？就是 事实上不会，因为我可以跟观众报告，就是说哈。因为法律讲的是法在前面，然后法理情，因为法律的制定的时候，公理跟这个情人情世故都已经考虑过了。可是呢，以仙佛菩萨要度化，就济公要度化人间的这些善男信女呢，就先讲情理法，先以有情的众生为入手，然后法放在后面。但是两个共通，不管法理情或情理法，都是以公理正义为中心点去做这个运化，做这个安排处理的方面，这两个是并不冲突的。就人就是因为无明而犯错嘛，那怎么去纠正这个时代或这个大家社会人心的错误，就提出正义来做一些劝勉或做一些印证，然后来感悟大家，然后做一些变化。那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宗教自由的社会，然后法律部分说实在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那需要有这些在这个在宗教上或者所谓佛菩萨或者灵界的部分的力量安排，才能化解这些危机。 好，谢谢您张律师，真是开眼界， 谢 谢 您，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好，张律师再见啊，拜拜。 好，晚安，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太奇特了，这个听说张律师在台湾非常有名，是吧？ 嗯。 挺都有名 我觉得其实还好，我觉得这类人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他是济公律师这种东西就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是律师而不是因为他是济公，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的反差很大。但是呢，你说就是能够有就是作为就是常常说作为灵界的沟通者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因为台湾什么最多，庙最多，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在台湾人眼中它不会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地方。就像我以前就是我奶奶我外婆家隔壁有一个叫哪吒庙，三太子庙的，每天晚上也就是固定一个礼拜几天那就有个人在那边，然后三太子上身来跟你问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在你的生活中只要你附近有庙就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对，我觉得他的特别就在于因为他是律师，所以他的反差非常的大。 对，但是我们印象中律师一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可能受教育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很难把他跟一个就是可能在传统印象 中，你觉得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吗？ 不是，我是说很难。 你的意思？ 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像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对吧？ 倒不是这意思，我是觉得他的这个身份是很矛盾和冲突的。我们个人的印象中好像很难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和一个某个什么修为转世的和尚联系在一起。 那我也不见得， 其实西方应该也很多啊。 对啊， 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也许也是一个你觉得所谓的精英，但他们也说他们也许可以看到也许灵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其实在西方也是很多的。对，所以其实我倒觉得不是那么痛，但只是说他身份上的反差，而是就可以足以让媒体来作为一个炒作，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什么吧，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对， 他可能他可以被把它化成一种很大的一笔生意，我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信仰这种东西，你是很难去测定的，你信他就信，你不信他就不信，但是你可以把它包装的非常的漂亮，就像有的时候丧葬那笔生意你是没法拒绝的，你发现没有？就像 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咱们休息的时候说的，你再说一遍。 就是你在殡仪馆，然后在火葬场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它是乱标价的，你明明知道它不值那个价钱，但是对死者来说，你要给死者买东西，你连价都不能砍，你就只能说，哎，这个多少钱？那我就要这个，那可能、 啊、 可能它是原价只值一两百，但是它就卖到七八千了，那完全是可以的。 对啊，就是说它有的时候特别容易被钻空子，因为它就会利用这些死者亲戚家人的心理，你又好面子是吧？你怎么能对你刚刚去世的父亲不敬呢？那一定选最贵的。 其实倒也不是好面子，像我妈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妈火葬，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挑棺木的时候，做一个商家就特别像我跟我妈感情非常好，你倒不是说面子，而是你一定会想帮她选 最 好 好的。对， 可是其实我遇到的那个，其实我们选的那个殡仪就是殡葬业的，他其实也很公道，他也不会说诓你就觉得怎样，他会跟你说反而觉得因为是火葬，所以最后还是会烧掉的，他倒建议我们不需要选到这么好的，其实可能比较什么样适合的价钱就好了，所以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好人，倒未必是。可是刚凡是提到，真的殡葬业者他的应该说利益是非常非常大，有些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包装好了，刚刚律师提到一个，就现在为什么台湾比较少那种就民俗越来越淡化，而是因为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就佛教这种礼仪式是越来越多的。这样如果你上网去看台湾现在很多几个大的殡葬集团，有某些殡葬集团其实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一条龙商业化的，而且服务到家，真的，而且你说会不会像以前你印象中这种很那种就是要包什么电子花针那种都不会的，那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他们自称自己是礼仪师，所以又有礼有仪，所以整个是非常舒服。像我妈放的那个地方，其实你每次进到那个地方你会觉得真的是帮妈妈选了一个好地方，因为非常干净，然后整个非常庄严肃穆。可是有些时候它的某一些东西你也会觉得也会真的觉得比较商业化，就像每次呢就是11点，我记得每次去拜我妈那个11点钟就会有一个说佛的一个故事的一个那个，然后那个佛像呢就开始会有冒烟，啪，然后就有那些雷射光，那弄得超炫的，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商业化。可是重点是它整个的搭建，就是整个管理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也让对就是往生者得到尊重，我觉得其实对大部分的这些家属也觉得够了。其实至于其他的什么商业化，我觉得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就是说，哎呀，现在传统的四大礼仪嘛，什么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就它慢慢的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你说在多穷的地方，像我们老家，婚礼呢，它也是有一些商业公司帮你策划，但是丧礼我确实还没听说，只是听说有一些比较流动的这些表演的队伍哈。但是慢慢你真的是不知道，就当到我们这一代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可能过去的传统的礼数你全都不懂了，你只能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就看你以后这帮人的审美去到什么地步，你们的意识是到什么水平，会决定了将来这种丧礼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样貌呈现哈。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来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大陆的农村丧礼上跳艳舞的事儿哈。他们就说啊，其实还有各种的原因，比如说像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活是比较贫乏，就一个艳舞大家看的乐呵呵的是吧，我觉得根本不是什么文化生活，你就放香港大马路上，你就放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我相信大家也一样看得乐呵呵的，就是人性嘛是吧。但他们又说这可能也反映就是对这种性生活的一种寄托，就显得农村人会比较的少，就你在城市你如果会上网是吧，会去上网下一个什么什么 动作 日本动作片是吧，你都觉得很方便。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老人，尤其是他们说留守老人，他们可能就这方面就显得比较的匮乏。 但是我觉得嘛，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在于审美，就是现在的审美，一个是土豪审美，一个是屌丝审美。就像我们家，我刚才举到我们家那例子，你出殡的时候你弄一钱堆的那个牌匾，我就特别看不上，我觉得那就是土豪审美。屌丝审美就是像这种厌恶，他会觉得只要热闹就够。就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吧，就是你不会觉得朴素的东西是美的，安静的东西是美的，我觉得是审美还不到那个层次上。 嗯，可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就像在台湾好了，你现在讲到我们看的是受众，就是看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的，可是另外一面做的这些人又是什么的。就像台湾，其实我看过很多的新闻报道，专题报道，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去做这个，你可能认定上，就我们先撇开什么，就认定上，哎，她可能也许受教育不高，或者是说可能家境不是这么好，也没读太多的书，然后就做了这一行或什么，就是也就是可能很多那种，可其实不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有可能是家庭，就是家族，就可能包括什么妈妈姐姐都在做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其实做得非常觉得开心的，倒也不觉得他们引以为耻哦。然后就像说，你就讲到说跳艳舞好了，当然你说艳舞当然也有可能跳得很烂的，跟像你说跳钢管舞这些东西，倒也不是说今天我跟樊叔我要来钢管摆了我们就能跳上去，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看过那些还是需要去专业的训练，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种快要消失的船，对，不丢人，他们引以为傲。就像刚刚那个律师提到，樊叔问到那个问题，就是像少女白琴这样的一个职业，其实你说可能现在刚律师提到，可能也不是太多，慢慢的没落了。其实他在台湾的丧礼里面，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丧礼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少女白琴，那时候少女白琴在干嘛？其实他真的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他帮家属哭，就是因为小时候你很小你也不知道，然后到时候就有些时候他哭的时候他开始会爬在那个灵堂上就是哭，然后一边就在唱一些歌调，然后讲我奶奶的一些生平事迹啊，然后就会有人来跟你们说，哎，来跟着爬，然后我们就要爬在少女白琴的后面，然后跟着就爬，然后跟着哭，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是等于他的身份已经带了，是一个孝女嘛，就等于也是一个女儿的身份，所以就商家特别是女孩子，刚刚点到女众，就女孩子要跟在孝女白琴后面去哭去爬。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奶死很久了，20多年前了，所以那时候那个出殡的队伍上面那个白琴就是跟着棺材那个车子，然后一路上大马路上拿着麦克风，然后一路在哭，然后一路就是唱那些调，然后非常就反正非常大声。现在呢，其实我就还特别再去上网去看了一下那白琴的，其实有时候听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因为他们唱的那个真的有点恐怖。其实我注意到一个新闻，马英九呢，他妈妈的丧里面其实也请来了一个台湾就是现在最有名还上过 BBC 的一个孝女白琴， 真的 对去，但是呢他的丧礼上面不是叫那个白琴来哭的，不是来爬的，而是可能就是比较像司仪来这边，可能来诉说，就他虽然还是一个孝女白琴那个身份，但是他不是传统那种就是哭啊很惨那种的，就是可能会讲妈妈的生平啊什么的，用这样的方式。可是你看在马英九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个请来一个孝女白琴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很多时候 感觉上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了是吧，但是他传统那一套他还是觉得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是 说明 其实可能也许就像樊叔讲，他现在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可能这些行业可能不像传统那么赤裸裸，可现在怎么演变成更符合现代的或者更符合审美观，我觉得这个行业很多的角色正在做这些改变。 对，但是传统肯定是没有脱衣舞的，就像刚才樊叔说丧礼是中国四大礼之一嘛，中国自古以来是非常非常讲礼的，所以如果你回到过去的话，丧礼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卖身葬父等等的就是为了办一个丧礼都要把自己卖掉，所以说古人对这个是非常重视的，而且 因为我们讲什么博养厚葬是吧， 对对对，而且有一种这个就是自有的礼仪和制度，只是这种礼仪和制度我们其实已经缺失了，我们已经缺失了过去的，然后在新的这种金钱的文化的影响之下，大家又真的是做了一个很畸形的，就是不但把这个博养厚葬的厚葬发挥的无限大，反而在其实礼更重要的应该讲的是厚养薄葬，然后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事情颠倒了，现在就是只有在这个葬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我是孝的，可能很多人其实身边有很多故事，就是老人没去之前巴不得他赶紧去，然后完了老人一去世哭得比谁都凶，说哎呀你怎么去了呀，离我们而去了，然后把这个丧礼办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别人就会觉得哎这个人还是很孝顺的，但是实际上呢你该尽那一份孝的时候，可能你去替老人换个尿盆啊什么八个屎盆之类的你没有去干，然后弄这事儿长面子的事儿 事儿给自己去弄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金钱文化和传统礼仪他们这种矛盾和这个融合变成了这么现在一种非常非常畸形的社会现象。我觉得你与其把这个钱花在葬礼上，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让老人过得更开心一些。 嗯，就说现在做人啊，通常都觉得身不由己，是吧？你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想这么干，但是你还得顾及别人啊，这那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的生死观的问题，它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存观的问题，是你自己想怎么活，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去安顿这个死者。你们想过自己的丧礼没有？就是想怎么办？我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时那个《非诚勿扰》葛优演的那个片子嘛，他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还没死呢，但是我呢，我知道我快死了，我就先操办一个，把我生前最好的朋友，你吐槽也好，你赞美我也好，反正你都要说真话，我都要死了嘛，搞不好再说真话把他气死了。但是现场那个气氛就非常的真诚，而不是说你是办给这个生者听的，是这个死者他可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听到一些真心话，我觉得这个挺好。 哎，你们那儿丧礼给份子钱不？ 要的。 哦，那你还能提前先收。 哎，你们真有想过没？ 我说实话，我真是没想过，对，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事儿。可能我以前不会觉得，就是说，人可能就是终老了，就也挺好的。但是我后来就想，因为有很多电影上，就是比如说张国荣，就有人就说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自杀，是因为想把生命留在最好的年纪。我有时候会想，老去真的非常可怕。你忽然有一天会觉得，哎，自己有一天真的走不动了，然后真的可能你吃东西都有困难了，满身都是疾病，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让自己在最辉煌的时候就去了吧，这样你也不用有一什么丧礼。可能后人如果想纪念你，自发的就纪念你了；不想纪念你，你就安安静静的做尘土，然后滋养大地也挺好的。 滋养大地， 讲的这么诗意哈。 对，不过台湾现在最近很流行生前契约，就是在生前就把自己死后的事情搞过嘛。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我觉得死我想过，特别是在我经历过我妈去世之后，我觉得对死来说其实很淡然。所以我觉得只要简单，可能也许真的就洒洒大海或种一棵树其实也不错。刚刚我记得律师提到说可能有些脱衣舞是因为那个也许那个桑子信号自爆，所以我觉得为了因为今天上 3D， 所以我就为了表示我对 3D 的忠诚，以后在我的葬礼上放 3D 化新闻。怎么样？ 这主意是本节目今天为止最有意义的一个主意。 那樊素你那儿要放吗？ 不用了，我就觉得最好墓碑也简单，就是一切都从简。当然现在啊，你还说不定我可能过个五六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那么长呢，你可能换想法了，这说不定，你也不知道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去改变你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儿吧。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